郊外的空地上来了一个马戏团，大大的帐篷里每天都有好看的马戏上演。在马戏团里，泡泡是了不起的明星。泡泡是一只猴子，它会表演滚球，会表演魔术，会表演各种好玩的东西，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泡泡。马戏团里还有只大猩猩，它的名字叫做糟糟。它可不是什么马戏明星，它只是一个干杂活的。当马戏团竖起大广告牌子的时候，泡泡就在旁边指挥，糟糟就得爬上梯子去刷油漆。瞧，广告牌子上是了不起的泡泡的样子，不可思议的猴子明星。泡泡很神气地指挥糟糟，快看，那边刷漏了，应该把油漆刷得均匀一点。糟糟皱着眉头，只好仔细地刷。当泡泡驾驶汽车表演的时候，观众们大声喝彩，嗡嗡嗡嗡嗡，哇，泡泡不用手只用脚就把汽车开得飞快。可糟糟的工作是帮轮胎打气，嘘嘘嘘嘘嘘嘘。泡泡表演高台跳水，他从好高好高好高好高好高的高台上咻的一下跳下来，然后跳进地面上的橡皮游泳池里，扑通，他跳得很准，观众们热烈鼓掌。哦，泡泡太厉害了，太精彩了，太精彩了。糟糟的工作是帮忙给水池子灌水，他拿着水龙头抬头看着站在高台上的泡泡，他很羡慕泡泡。当泡泡表演钢琴演奏弹奏小星星的时候，观众们连连称赞，叮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叮叮当当当。可是糟糟的工作只是在钢琴旁边站着帮忙拿乐谱，他的眼睛却一眨也不眨地看着钢琴。最后一个节目是空中飞人，泡泡钻进特殊的大炮里，然后咚的一声，戴着安全头盔的泡泡向观众们敬着礼，嘘，飞出大炮飞上了天。这下观众彻底沸腾了，太精彩了，实在是太棒了，泡泡。你一定想到了，糟糟的工作就是给大炮点火，他划着一根火柴，点着引信，然后眼睁睁地看着泡泡飞上天空。表演结束了，马戏明星泡泡到了休息的时间，他躺在沙滩椅上，支着阳伞，戴着墨镜，好好的晒太阳休息。他旁边放着椰子汁，摆满了各种水果，当然他是大明星嘛。糟糟这会儿正在扫地板，地上有很多花生壳、爆米花。糟糟对泡泡说， 我喜欢帮忙，可我也想像了不起的泡泡你那样，你说我也能成为马戏团里的明星吗？ 泡泡靠在沙滩椅上咯咯地笑了， 你这个笨猩猩，瞧这是什么。 他从旁边的水果筐里拿出了一根香蕉， 要是把我们比作是香蕉，很明显我是顶级的香蕉，是马戏团里的主角，是大明星，而你只是普通香蕉，是配角。配角嘛，就要给游泳池灌水，给轮胎打气，给别人拿乐谱，给大炮点火。配角嘛， 很明显成不了马戏团里的明星。 皂皂听了泡泡的话很受打击，他去吃了些东西，吃东西总是能让皂皂心情好一点。他一根胳膊吊在吊环上，另外一只手拿着香蕉，不一会儿就吃了一大堆的香蕉皮。啊，看来皂皂的心情真的很糟。 第二天，马戏演出就要开始了， 不过了不起的泡泡却受了伤。他穿着漂亮的演出服，头顶上戴着好高好高好高的礼帽。 哦，他必须得仰起头，挺起胸，不然帽子会掉到地上。结果他没看到脚底下有块石头，于是砰，他的脚趾头踢到石头上了。他大声喊道， 哎呀，我的天哪，我受伤了，这可糟了，我不能带着伤表演，演出只能取消，瞧瞧我的脚趾头已经肿了。 就在这个时候，糟糟站了出来。 别担心，泡泡，我来帮你。 他头顶上扣着打扫卫生用的水桶，虽然样子很难看，不过跟泡泡头顶上的礼帽一样高。他手里拿着钥匙。 我来帮你表演吧。 早早挤进了泡泡表演用的汽车，他转动车钥匙。他把车从后台开到了舞台上，开到了聚光灯底下。观众们开始呼喊喝彩， 哎，太棒了，飞车， 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 糟糟糟糟糟糟，停不下来了。结果砰轰噜，汽车撞在舞台的角落，碎成了一大堆的碎片。糟糟头顶上的水桶也变得歪七扭八的。糟糟手里只剩下了一个歪歪的方向盘。 真糟糕。 不过还有下个节目呢，高台跳水。糟糟试着去跳水，他小心地爬上好高好高好高的梯子，小心地走到跳板的最边边上。可惜糟糟太重了，他还没来得及跳呢，那板子就断了。糟糟确实掉进了下面的橡皮游泳池，可是他那么大，那么胖，那么重，他把游泳池整个给坐烂了，水洒了一地。糟糟坐在一堆湿漉漉的破橡皮碎片里面，说： 真糟糕。 不过糟糟并没有放弃，他又坐在钢琴前面演奏小星星。 我要演奏小星星。 可是出了点问题，他的手那么粗那么大，他的一根手指头简直就要比整个钢琴还要宽了。他垂在钢琴上咚咚咚，没几下钢琴就变成一堆碎片琴键了。 真糟糕啊。 不过最后一个节目空中飞人也许会好一点。糟糟一头钻进了大炮，他忘了每一次泡泡都是把脚放进大炮，头露在外面的。他刚一进去就感觉到非常黑。 是谁把灯关上了？ 不过幸好小老鼠点着了大炮的引信，嘶嘣！这一次，大炮突 推着糟糟飞得可真高啊，它不光飞到了天空中，而且穿破了马戏团帐篷的房顶，一直飞到了白云中间。糟糟飞得那么高，他以为自己永远都掉不下来了。终于他飞速地朝着地面撞过去，吓得他在空中捂住了眼睛。远远的，下面有两只瘦巴巴的胳膊冲着糟糟举了起来。哦，是泡泡。泡泡对着天空中落下来的糟糟喊， 别担心糟糟，我来接住你。 入狂的哦，泡泡真的接住了糟糟，只不过是糟糟一屁股坐在了泡泡的身上，然后那个破桶咣当砸在了糟糟自己的脑袋上。糟糟说， 真糟糕，泡泡，我把你的伤口弄疼了吧。 他抱起被自己坐扁了的泡泡，泡泡头顶直冒金星，不过他看起来还不错。 哎呦哎呦，没事儿，别担心，顶级香蕉总是能够接住普通香蕉的。 早早抱着泡泡站在舞台上难过地说， 真是对不起，我撞坏了你的车，踩断了你的跳板，弹坏了你的钢琴，还撑破了你的大炮，我真是一根没用的香蕉。 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啪，一束灯光打在了糟糟和泡泡的身上，观众们大声地呼喊起来， 哎，太棒了，这个表演太搞笑了， 好精彩呀，从来没看过这么有意思的表演。 泡泡和糟糟被撒下来的彩色纸条包围了，观众们的喝彩声太大了，泡泡都听不清糟糟在说什么。泡泡说， 没关系，谁在乎啊，观众喜欢你的表演，你棒极了。 这时候糟糟也感觉没那么糟了，他用手指头抠着嘴角问， 那我还是普通香蕉吗？ 泡泡说，糟糟，别再提什么香蕉了，你是了不起的星星明星，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了不起的泡泡和了不起的糟糟。 哇，可是我现在也成了明星，那谁来给游泳池灌水，给轮胎打气，给别人拿乐谱，给大炮点火呢？ 哎呀，这个问题嘛，还真是个问题。不过，就在第二天，糟糟手里拿了两根香蕉，找到了以前总是跟在他后面的小老鼠，他要给小老鼠讲一个道理。 嘿，老鼠，我跟你说，要是把我们两个都比作成香蕉的话，那…… 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已经在学习写作文了，题目是我的爸爸。今天他在作文上面是这样式儿写的： 我的爸爸最强壮最勇敢，他能横渡最宽广的江河，能搏杀最凶猛的野兽，能打败最狠毒的海盗。我的爸爸无所不能，但是他最常做的活是刷碗、洗衣、倒垃圾。 考试没考好，呱呱被妈妈狠狠地给训了一顿，爸爸走过来安慰呱呱，呱呱却对爸爸说： 你不用多说了，反正都是你错。 爸爸很奇怪地问呱呱：嗯，为什么呀？为什么会是我的错呢？ 你娶了个厉害老婆，我不就有了个厉害妈。 爸爸带着四岁的呱呱去看儿童剧，到了儿童剧院看演出的时候，在售票窗口，爸爸打听了一下座位的价钱。售票员说：这个一级票哈100块钱，二级票呢80块，站票50块，节目单5块钱。呱呱听完了之后，马上小声地对爸爸说： 我们就坐在节目单上吧。 爸爸和呱呱坐在电视机前边看一部老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间插播广告的时候，爸爸伸了一个大懒腰，嘴里边还念叨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呱呱一听马上问爸爸说： 妈妈来了怎么办？ 爸爸赶忙说：你做功课，我下厨房。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西城区淮柏幼儿园的康浩辰小朋友来教我们说一首儿歌，小狗蹦哒哒。 小狗蹦哒哒，小狗蹦哒哒，它去找小鸭，小鸭水里游，它去找小猴，小猴爬得高，它去找小猫，小猫捉老鼠，它去找小虎，小虎一声叫，把它吓一跳。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 小狗蹦哒哒，小狗蹦哒哒，它去找小鸭，小鸭水里游，它去找小猴，小猴爬得高，它去找小猫，小猫捉老鼠，它去找小虎，小虎一声叫，把它吓一跳。 一瓶盆面烙一瓶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 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大二班的叶秋实，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 添加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出色的语言表达从听好故事开始。金话筒主持人小群姐姐带你听说读演。